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富天刚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94集《千里眼》。 行了， 耳边纷纷扰扰，声音潮水般涌来，像是从寂静无声的世界归来。饶是音量并不大，也足以让冬至的耳膜嗡嗡作响。冬至慢慢睁开眼，顾美人和柳四他们的脸随即映入视线。 你怎么样啊？ 没事吧？ 冬至勉力摇摇头，发觉自己坐在地上，他想要站起来，却浑身虚无脱力，大汗淋漓。还是柳四他们一左一右把他搀起来，扶到椅子上坐着。钟于一也被谢青宁叫来了，众人关切地看着冬至。钟于一一给他把脉，脸色就有点凝重。 你刚才请到了什么？ 冬至喘着气说不出话。钟于一见状也不让他们上课了，让大家将冬至扶进里面休息，又让人煮了姜糖水让他喝下。 没什么事，就是消耗太多精神和体力了。 一杯姜糖水喝下，从喉咙到胃霎时火辣辣起来。钟于一又让老板下碗面给他，冬至饿得手都在发抖，不一会儿就把面吃得干干净净，连半点酱料都不剩，才慢慢地恢复了一点力气。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当时就照你做的那样凤香念祷词，然后就听到耳边有人在跟我说话。 说什么了？ 说他说话的那个腔调很古怪，好像是如愿失千里乎。 冬至苦思冥想，总算学了个七八成， 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，我只能看到一些画面很乱，有龙驹在开会，一会儿又像在水里。 高明，你竟请到了他 啊？那是谁啊？ 传说北宋年间，二怪于桃花山作乱，后为天妃收为门下二将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高明与高觉。 千里眼和顺风耳。 钟于一点点头，冬至都快合不拢嘴巴了。 我竟然请到了千里眼。 他们受正位供奉，也是正神之一，但是一般很难遇到，你应该是机缘巧合，不过也很厉害，说明他们看你顺眼。 那我这算不算是过关了？ 一请就能请到正神，冬至也要快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钟依依拍了拍冬至的肩膀， 过关了，你休息吧，睡一觉。 冬至兴奋极了，哪里还睡得着啊。钟依依走后，他在房间的床上翻来翻去，跟烙煎饼似的烙了半个小时，依旧精神奕奕。 哎呀妈呀，我居然第一次就请到了正神，试问这世上还有像我一样的天才吗？哎，谦虚谦虚谦虚，要谦虚，天才也是要谦虚的。 冬至眯起眼乐了三分钟，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。 既然是千里眼，那么我刚才所看见的事物应该就是真实发生的了。龙身在开会，水下日本人。 冬至越想越不对劲，爬起来打开手机给龙身发了条信息。 龙驹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有事想跟您说。 等了一会儿，电话响起，居然是龙身主动打来的。冬至忙接起来。 啊，龙驹，您怎么打过来了？ 不是你说有事吗？ 看来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留下了一个靠谱的印象，一说有事儿，对方就觉得应该是正事。冬至得意了一秒，赶紧切入正事。 啊，您刚才不是在开会吗？大概是半个小时前，是不是在一个会议室里，左边坐着吴局，右边是宋局？ 冬至就把自己刚刚通过千里眼看到的三个场景都说了一下。龙身对第二个场景格外关注。 你在水中看见的除了水蚀还有什么？ 没有了，就是普通的湖底。对，远处隐隐约约好像有什么建筑物，但我没看清楚就很快被拉走了，停留时间不长。不过那些水狮特别奇怪，他们的神态姿势还跟生前一样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石像呢。 衣物呢？大概什么朝代？ 看不出来，从他们的发型上来看应该不是现代。 第三个场景里那个斗篷人的模样你最后有没有见到？ 没有，刚才我看见您抬头看了我一下，您是真的看到我了吗？ 我只能感觉到窥视感，但什么都看不到。 那我怀疑斗篷人可能也感应到我的窥视了，他最后伸出来的手是一只白骨。龙爵， 在这几天你不要再请神了，以后一般情况下也不要轻易动用这个法术。 可是 听到了吗？ 龙身的语气严厉起来，东芝虽然不明所以也只得答应下来。 如果再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随时打我电话，好好休息。 哦，好的，再见。 挂掉电话的龙身面无表情地看着桌面上的文件，神思早已飞远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眉头越蹙越紧。修长的手指微微一动，他拨通何玉的电话，电话那头还是那个吊儿郎当的声音。 您好，您所拨通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 何玉， 听见这个风雨欲来的语气，何玉赶紧机灵地恢复了狗腿模式。 哎，您吩咐。 那边现在进展如何？ 哎，别提了，出事的地方在老黑山附近，我们已经找遍了，只差没掘地三尺。那一带的水域现在每天都轮流下去，别说妖魔鬼怪了，连只水鬼都没有。我说老大，我们在这儿快喂了一个月的蚊子了，再这样下去那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？ 除了老黑山其他地方呢？ 抚仙湖实在太大了，沿着岸一点点这么找过去半年也未必有结果。那地方水域上平下急，不知道有多少暗域水洞，也不知道通往何处。朝生他现在每天都下水，要我看啊，弄不好最后得请宗老出马才行。 龙身没理会他的插科打诨， 不要光在老黑山一带，沿岸水域都下去找，包括湖心。 老大，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 三组那边我会跟宋志存说的，你让朝生多辛苦一点。 结束与何玉的通话，龙神想了想又拨通了钟于一的号码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